对于北美来说，北美大陆呢，因为近期的冷空气活动是相当的频繁，特别是五大湖和洛杉矶的北部地区，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都接近零度了，尤其是洛杉矶的北部地区，现在最低气温是在零度上下，所以呢那边天儿是比较冷的，再加上五大湖的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它像美国的东海岸这一带呢，降雨最近几天还是非常的多，雨量也比较大，所以它的气温呢并不算太低，在15度上下，但是它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0到0上的3度之间。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呢，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正好和咱们北半球的天气相反，咱们进入冬季的时候它已经进入到夏季了。现在悉尼的气温也已经接近最高气温接近30度了，所以那边天儿是有点热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每次节目之前，我们先听到这个温度的情况，所以多说几句。这两天好像是说，周一、周二温度比较低，可能会突破这个零度啊，零点。然后呢，到了周三又要稍微的起来一点。最近的时间可能还是一个叫什么看树叶的好时机， 对， 因为这一段时间温度的这种变化对它是最有利的，最刺激的。 就是昨天虽然下了一场秋雨，就按照往年的惯例或者是经验，你会觉得说下完雨以后那树叶都落没了，但你真的是在无形之间惊讶于这两年咱们这个市中绿化的一个变化。你就会发现到了11月了， 绿绿的呢， 依然还有这么多颜色，而且不仅只有绿，还有黄，还有橙色，还有红色， 这是一年当中你看到的颜色最多的一个时候。 是、 没有办法。那其实说到这个绿化，说到咱们的生态环境的变化，接下来呢，在今天旅行情报室的头条呢，咱们要来关注一下一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嗯， 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延庆的野鸭湖。 对， 野鸭湖呢最近啊，这个非常的火爆。为什么说到野鸭湖呢？是提到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是秋冬候鸟迁徙季。候鸟呢途经野鸭湖的时候都会在这歇脚。在这个湿地呢进行中转，所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野鸭湖会吸引大批的观鸟爱好者到这里来赏玩，来这里观测。 那今年呢，观鸟爱好者们发现了18种新增的鸟类， 年年都有新增，今年18种， 对，特别多，包括像短嘴金丝雁、菱柳莺、东方中杜鹃、花田鸡、云南柳莺、北梁鸟等等，北京非常罕见的鸟类。其中这个短嘴金丝雁呢，是雨燕目的雨燕科金丝燕属，它的毛色呢是呈烟灰色，身长大概就14厘米，外形很像是北京雨燕，就是咱们小时候唱那个小燕子， 对吧？ 对。 翅膀呢狭长，像是镰刀一样，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部，栖息在海拔500米到4000米的石灰岩的洞穴当中。这次来北京，应该是迁徙当中迷路的所谓迷鸟， 迷了路了， 很像我呀，我觉得很容易迷路， 导航没弄好。 哎，对，这个林柳莺啊，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曾经是在国内没有确切记录的，后来在西藏、新疆等少数地区有过记录，体长大概也是12厘米到14厘米，它也可能是像刚才的这个短嘴金丝燕一样，也是迁徙途中迷路的迷鸟，所以呢，这两种鸟来到北京歇脚真的是罕见又罕见。 哎，我就觉得像你们这个容易迷路的也挺好的 啊， 去一些新鲜地方， 撞见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对，有惊喜 吗？在自己规划当中， 是别人看着你也有惊喜，从来没见过。 别人看我们可能是惊喜，也有可能是惊吓。 让这个观鸟爱好者特别高兴的是，据说他们今年呢又再次见到了老客人，叫青头前鸭。啊，这个北京动物学会的理事李兆南介绍说呢，从1963年开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始编制全球濒危物种的红色目录。那按照受威胁的程度呢，将物种分为几个类别，分别是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和数据缺乏等等。那么在野鸭湖观测到的这个青头前鸭就属于极危物种，全球数量不足1000只。特别珍贵的物种啊，这个青头前鸭呢，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呢？它是雁形目鸭科前鸭属，以前呢在北京属于叫夏候鸟和旅鸟，那近几十年来数量是锐减，刚才我们提到嘛，这个数量在全世界也就1000只哈。这次呢一下子在野鸭湖观测到了3只， 1/1000就在咱们这儿。 在有这个雌性的也有雄性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 对，青头鸭青头前鸭这体长40-50厘米，头部是呈青黑色，喜欢栖息在芦苇荡等等水草丰茂的开阔水域，主要以软体和甲壳类动物还有水生昆虫以及植物的根茎作为食物。这次落脚呢，主要是因为野鸭湖确实也是符合它的要求，开阔的水域，优良的原生环境，包括食物的供给也非常充沛。那近些日子在这儿中转过后呢，冬季来临，他们就可能会迁徙到南方去了。 刚才你说这个青头前鸭为代表的这些鸟类为什么会到野鸭湖，你提到了几个标准是吧？咱们来对比一下，看看人类的标准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你看，开阔的水域，住的地方大啊，优良的生态环境，这个咱们要选择绿化环境特别好的， 对啊，空气， 然后美食啊，充沛的食物， 对， 所以大家选的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咱们将心比心，动物们愿意到哪儿，就说明那个地方确实好啊。那么从11月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家记好这个时间，野鸭湖呢每周都会组织一次有关鸟类活动，那么由这个专业的鸟类的这个带领参观者来带你去科学观鸟，走进自然。据说自从野鸭湖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我们刚才提到今年是发现了18种新增鸟类，对吧？ 是 陆续发现的这个鸟类19目65科，一共343种。 哇， 这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呢，为鸟类的栖息繁衍和迁徙啊，都是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这也是它一个我们通常叫驿站啊，就是过去我们说驿站是什么？是中转的地方，是休息的地方，对，换匹马继续往前走。其实鸟类也是这样的，不要看说它们生活的地方跟咱们其实很远很远， 空间也不一样。 对，但是在这儿啊，它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歇脚。从这儿再次出发， 而且在野鸭湖有这么多种类的鸟类，如果没有专业的鸟导带领咱们去科学的看的话，可能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哎，你刚才说鸟导这个名字很亲切， 鸟导。 对对对，他们的导游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时间，11月一直到持续到12月底，所以如果 每周都会有一次。 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呢，你关注一下相关的详细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新的航线 啊，就是，还是飞行？ 对， 刚才是鸟， 人类的飞行。对，这是广西百色到北京的一个航线的开通消息。这是在上月月底，其实也就是一周前，10月28号起，北京去广西百色已经有了这样一条空中走廊。 百色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能最了解的就是百色起义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革命的圣地。那么，北京到重庆到百色航线，由四川航空公司使用空客 A320飞机来直飞。载客呢是164人，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直飞各一班。北京到重庆的这个航班号呢是 3U8803， 它什么时候飞呢？上午的10:40从北京首都机场 T3 起飞，大概 到午后，哎，差不多是咱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 嗯， 就是午后的1:55会经停重庆， 嗯， 然后2:55，下午的2:55重庆再起飞，一直到下午的4:35抵达广西的百色， 嗯， 那百色到重庆到北京的航班号呢是3U8804，晚上的6:00百色起飞，晚上7:30经停重庆，然后晚上8:30重庆起飞，夜里的11:10抵达北京。 那百色呢，我们也在这儿介绍一下，可能收音机前有听过的或者去过的朋友们， 嗯， 百色是拥有世界最大的天坑群， 嗯， 世界自然跨度最大的仙人桥， 嗯， 世界最大的莲花盆，还有中国最美最绿的中越边境峡谷群， 嗯， 中国南方最大的红叶森林带等自然景观，而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 嗯， 也拥有13个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和多个农业观光旅游示范点，所以你去到那儿其实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旅游目的地，你可以一下子游览和收获到很多， 嗯， 不管是人文的呀还是自然风光方面的一些收获。 对，刚才提到说目前这个广西的壮族自治区呢也正在打造以百色河池巴马为代表的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说到这个长寿的国际旅游区，我们原来的这个咨询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提到广西那边有长寿村哦， 啊， 这里有良好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同时呢百色到北京航线的开通也会推动百色休闲养生养老观光旅游产业的发展， 嗯， 可能很多朋友以前去一趟并不容易，就是不太方便， 对， 现在看起来呢如果直飞百色像是非常非常便捷的事情， 对，中间有一个经停，但是也并不会徒增你旅途的很多辛苦和周转， 因为有这样的这个飞机直接飞过去比原来到哪里再去转机要强， 嗯嗯，那既然说到我们人类的飞行有新航线呢，这里还有一条新航线的消息，这也是这个月的月初刚刚开通的， 嗯， S 国航的从11月1号起正式开通了北京到兰州到阿克苏的换季新航线 呀，这是往西北飞的， 这可以吃苹果，阿克苏苹果特有名，嗯，这是阿克苏地区继开通北京成都重庆航线之后直飞内地的又一条航线，这个航线的开通呢也是把南疆的这个和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以及和咱们首都紧密连接了， 嗯， 所以也会加强这个一些经贸的往来，同时也可以给咱们游客提供一个更便捷的道路。 对，这里还提到一点啊，就是原来可能大家飞的时候不同的线路，那么这个航线的开通呢缓解了冬季复杂的天气给乌鲁木齐机场因为航班不正常的这样的天气影响带来的压力啊，这个周边的游客呢可以绕开乌鲁木齐选择在阿克苏直飞南疆之外的地方。 对， 我们看到的这个航班呢大概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吧，它是每天啊直飞一班，航班去程是从9:25上午的9:25从北京起飞，大概中午12:00就到达兰州了，12:55再从兰州起飞，下午的4:40可以到达阿克苏机场，回来呢是下午的5:35从阿克苏起飞，晚上的8:50到达兰州，9:40兰州起飞，晚上的11:50到达北京。 嗯，此外呢国航从11月1号也开通了武汉到乌鲁木齐的一个航线，这个航班号是 CA8241 和 CA8242， 是由空客 A320 在每周二四六， A320真是用的很多了现在， 对，每周二四六往返直飞的三班航线，所以这样的一个航线开通呢就进一步满足咱们这个市场的需求了，这个不仅从北方从北京可以出发， 嗯嗯， 从武汉也可以有直飞这个新疆的航线。 对，现在看起来这个增加的航线越来越多，据说， 嗯， 包括新疆这边啊，在新疆这边国航呢现在先后开通了26条航线，51个航段，所以这个应该说它的空中的交通网也是非常的发达 密集。对 对对，从北京可能飞各处的地方呢应该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地方吧， 是吧，可能是最好的起点。我们看到国航在新疆已经有10个通航点直飞疆外，分别是乌鲁木齐，我们听一下这些名字啊，大家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不太常提到这些地名， 对， 里面可能有很多大家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关注的一些名字， 对， 乌鲁木齐、库尔勒啊，还有喀什、和田、阿克苏、伊宁、克拉玛依、哈密、吐鲁番、石河子，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国航在新疆直飞疆外的地 通航点， 对，通航点。 也开通了到北京、成都、天津、杭州、兰州、广州、武汉等地的航班，所以乘坐新的航班呢，就可以中转到全国115个城市，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是越来越方便了。 嗯，好，我们刚才了解的就是航班的信息。 咱们了解完航班之后，先稍事休息30秒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旅行情报室。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我们说的是机票，接下来看看门票啊。因为对于冬季旅游来讲，应该马上进入到一个最火热的时期了。我们经常会提到说，在冬季旅游的过程当中，像东北，像我们可能提到祖国的北方地区，包括西北、西南地区，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选择。 对， 那么从11月1号开始，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地方的这个景区呢，推出了门票的减免优惠政策。 嗯， 这个呢，大家最愿意听到的啊，我们来看看哪些地方有这样的减免优惠。 首先说到长白山景区，这是一个网红粉雪地，这是面向全球免费畅游。从11月1号起到明年的4月30号，整整半年的时间，长白山西北景区将会面向全球游客免收原价每人105块的门票，并且向全球游客发出赏雪、玩雪、泡温泉的冬季邀请函。 这是真的吗？ 是超大福利呀、啊！ 看的时候不太敢相信，上次去都让他卖门票来着， 亏了吧？ 那 但是你是头一号啊，对不对？ 不行，还得享受些免费的。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具体的信息啊，说到今年冬天呢，这个长白山将全力的助推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打造观天池、玩滑雪、赏雪雕、游小镇、泡温泉、品美食，而一系列的吧，这个冬季旅游的产品链条，重点在竞技运动、全民健身、冰雪旅游三个方面同时发力，打造它的山地冰雪旅游运动加景区的模式。这个倒是现在好像转换一个思维，转换模式啊，原来就是说门票嘛，现在你要讲究一个主题，然后加上景区这种模式的这个融合，所以我觉得免门票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他们要强力推进的是冰雪小镇等等冰雪产业的综合体项目，谋划推广四季滑雪、天池雪、什么中国第一林海雪原、穿越廊道等等的特色业态产品。 网上都说-12摄氏度的粉雪干燥结实，是最适合滑雪的雪。 你没去试过呢吧？ 我没试过长白山的，听说长白山到处都是这样的网红粉雪，所以就是对于 很多北京的， 对，尤其像我这样 滑雪爱好者， 技术不怎么样，但是 热情很高 的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别说了，啥都别说了，今年赶紧拾起来吧， 必须得对动起来才行， 要不然真是白买了那么多的雪具啊。那据了解呢，长白山景区在今年5月份其实就已经实施了叫惠民五条的优惠措施，包括有什么一张门票游3天啊，什么专享绿色通道、日出日落星空游等等等等，名字起得特别好，为长白山景区呢带来了很多的人气。那据统计呢，刚才我们说的，他5月份实施的这个惠民措施以来，一共有210多万名游客在夏秋两季游览了长白山美景。但是这回一看，这个冬天，这就不是说一张门票游3天了，这是彻底免了门票了。 对对对，而且是对全球的游客都可以去享受这样的福利。 当然要提醒大家，确确实实到了这个东北的景区，尤其是像长白山山地啊，这个雪地的景区，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这个交通的，包括他们园区的一些规定。 是、 啊、因为很多很多的，我们知道有一些驴友们在探险游的时候容易发生意外。 好，接下来的这个景区依然还是一个免费的消息，也是从11月1号起来自西藏官方发布的消息 啊。 从11月1号起到2019年的3月15号进行今冬明春东游西藏的活动，也会推出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游客在冬季赴西藏旅游消费。 来看看实惠的啊。 嗯， 西藏著名的5A级景区布达拉宫在旅游旺季每年的5到10月门票价格是每人200，像什么羊卓雍措、纳木措、巴松措等等自然景区的门票价格从60到180不等。东游西藏期间，这些景区将免费啊，其余景区门票，刚才我们说的是几个主要的嘛，其余景区门票在 这个淡季价格的基础上减半， 五折优惠。此外呢，西藏各个星级酒店包括精品酒店以及旅游运输公司的住宿交通费都会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相关航空公司进出藏的航班平均折扣不低于50%。 我们看到这个拉萨布达拉宫呢也发布了消息，说在东游西藏期间呢，他们会执行这个免票参观政策，但是呢，为了避免游客参观时间过于集中，所以布达拉宫呢还是会实行一个预约参观制，所以大家呢需要去领取参观券，遵照票面时间进行参观。 我觉得这个对于景点，尤其是像布达拉宫这样的一种， 太重要了。 对，是一个特别好的措施。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景区都在这样做，其实咱们身边的更多的景区，你比方说像 故宫， 还有更为关键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香山一直是实行的这样的制度啊， 预约制度，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样的制度呢特别好的能够为咱们排解了就是看到的全是人头这么一个场面，所以大家如果预约了之后一定要注意的是你预约的时间段是什么， 遵守你的时间段， 千万不能随意的说我想什么时候什么什么去啊。大家刚才听到的这是门票这个减免优惠的消息，这两个地方我倒占了一个啊，就是长白山去过两回，原因长白山没去过， 没去过， 布达拉宫也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哎呀，那赶紧啊！这个刚才滑雪那个事情往后放， 这么没有准备， 量身打造的呀，对吧？今年冬天确实，我们知道有全国各地的这个景区呢，都有一个这样的，他们秉承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叫分享红利，对吧？因为更多的一些景区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由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可能很多的景区都由于这个开放的政策哈，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了更多的收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在最近几年当中，这个门票的话题也不断啊，大家经常会说在讨论有一些门票是不是在适当的时候它可以进行一些减少或者是免票的政策，那么今年冬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大家要去的话，我觉得避开那个旺季，刚才我们说了5到10月是布达拉宫的旺季， 是 真的，我知道那个时候大家进去就是挨着走走一圈就彻底就结束了。 对， 如果能避开那个时间去的话，你可以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你对那个地方的向往，那个地方可以给你更多的这样的营养。 对对对，好吧，这个发展红利分享给大家，我们也暂时先结束上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共享更多的旅行情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看蓝蓝的天空下面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 金珠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玉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玉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我们来分享情报的时间。刚才说过了，这个冬季旅游呢，应该是可能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比较关注的消息。事实上呢，在整个的旅游的这个年份当中，我们知道今年也是很多个什么中什么旅游年、中什么旅游年哈。 对， 我们的出境旅游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火和热闹的。 而且这么些年来，每一年世界其他各旅游目的地、地区和国家都对中国的喜爱和重视都更多一些。所以在你看，2018年其实还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一些机构迫不及待的就已经制作出了2018城市旅游及旅行影响。这其中呢，其实对于中国的分析就会比较多一些。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全球对中国游客到底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哈。 对， 来听听数据方面的一些反应。这是来自世界旅游及旅游业理事会啊，简称叫 WTTC， 他们发表的一份名为2018城市旅游及旅行影响的最新研究报告。他们是对全球72个城市对旅游业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这研究当中就对中国部分做了一个重点的突出啊，说中国游客不仅为国内旅游市场注入活力，并且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太重要了。为中游客提供服务的在线度假租赁平台的数据显示说，2017年呢，个人海外游中1.45亿人来自中国游客， 这一最新数据约等于整个俄罗斯的国民总数，并且相比2000年的 1.05 亿人次也有了一个自我的显著增长。 17年的时间，其实这个增长确确实实还是创造了世界奇迹啊。 对。 那由于中国国民当中持有护照的人口，我们看到啊，这个数据当中显示说现在仅仅占 7%， 那么因此呢，这个平台预测中国的海外旅游人次将在2030年达到4亿以上。 这个数据的对比确实是可能让很多人都比较吃惊的一点，可能对于之后的旅游的一个状态你也会有一个自己的设想 啊，潜力太大了。 对潜力真的是无限大， 7%创造的刚才说的是 1.45 亿人次， 所以 4亿是很轻松的。 是的，所以给出这样一份研究的 WTTC 的最新研究也指出说，2017年之前的十年，包括17年在内哈，就直接旅游和涉及旅游业的 GDP 来看呢，有四个中国城市被认为是增长最快的全球城市。 哎，来了解一下是哪几个啊？ 没有北京 啊，北京因为它不是在这个增长最快的嘛， 对对对对对， 原来因为基数很大嘛。 对，他们分别是重庆、上海、成都和广州， 嗯， 并且预测说这个趋势还会继续扩大。不过呢，这四个城市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内消费。 国内消费，对，这个一听就是这样。你听重庆和成都的时候，你立刻就能想到， 对， 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是大家一说这个美食主题旅游，那肯定跑不了。 广州也跑不了，其实上海也有美食的元素 在。这几个地方你一听，它就有理由成为增长最快的。 对。 不过呢，随着经济增长呢，越来越多的国人呢，也确实这个境外出境游啊，海外旅游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向了。而他们对地区消费呢，也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来自外国人的分析啊。 嗯。 那么有一家酒店集团的 CEO 他就表示说，中国游客的出游目的地也变得越来越，用他的话来讲叫越来越复杂。 出游目的变得越来越复杂。 对对，目的越来越复杂。 嗯， 这个我们刚才说之前他们只想到了说是到旅游景点去购物啊，但是呢他们现在的活动就指的中国游客现在的活动的目的呢正在向增加体验来转变。 因为你说这个是酒店集团，因为是国际连锁嘛，应该是一个 CEO 老外，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能浮想出那个 表情 的表情。对，对于他们来说啊，就是有点千头万绪了。那这位 CEO 也说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数目很庞大，并且这个状况也会继续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对，现在基本上分析都认为这个游客将选择较短时间和不太频繁的出游方式。事实上呢，对于中国游客来讲，所有的这预测恐怕还是会有变化，因为更多的这个中国游客的出游的这个热情和我们知道出游的频次的增长，这个可能会对全球的旅游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我们也期待这个剩余的93%的潜力人群。 这个倒真是， 在未来多年， 其实大家如果说平常没有想到过这个数字，是这么想的，因为你是觉得，哎，我身边的谁他都出境旅游多少次了？ 对对对对对。 但事实上，这个数字呢，你看你说的都是他们的次数，但是你纵观你身边所有的人，你会发现，其实还有大部分的人呢，还没有第一次踏出国门。 对对。 还有更多的人呢，可能连护照还没有办。 对。 还有更多的人是这样，比如说老人和孩子，有可能还没有那个机会和想法， 是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那么如果到了一个全民出游的阶段，恐怕这个数字增长就不会像刚才预测的30年是4亿以上，我觉得都比较保守， 很保守。 对， 对，好吧，那我们期待一下到明年再来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增长的这个基数。 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数据方面的情况，接下来咱们来具体看一看来自目的地的一些值得分享的消息。 这个目的地对于咱们国人来说也是很喜爱的一个目的地，同时也是一个路途并没有那么远的邻国，是来自泰国。泰国的清迈水灯节会在今年的11月22号，这是他们的传统节日。作为泰国最有特色的节日之一呢，当地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举办精彩纷呈的庆祝活动，包括像放水灯、万人天灯、花车游行、烟花大会等等。那水灯节前夕呢，泰北在国庆后也再次进入到了旅游高峰期，同时也会再度掀起泰国的旅游热潮。咱们前两周还在说这个免签证费的事情，暂时 后来对， 对， 就是说暂时不做， 暂时停止， 暂时不做了，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去的人多嘛， 对， 去的人太多了。泰国这个旅游啊，可以这么讲，就是咱们的个人感受啊，是从中国游客赴泰旅游一开始到现在，基本上他就不愁。 对，只要有咱们在，他们就不担心生意 这问题。这么大一个庞大旅游群体就在他的旁边。 对，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11月22号这个水灯节呢，应该还有2个多星期的时间， 是， 所以 可能更多的朋友想，这样的目的地啊，都用不着说多做准备，什么早做计划， 对， 说走就走了。 对对。 那么我们看到泰国呢，是因为地理优势的关系，再加上还有一点就是物价比较亲民啊， 确实， 所以这个玩法也比较多，受到中国游客的青睐。据泰国官方发布的2018上半年旅游统计资料显示，泰国入境游客总人数突破了1948万，同比扩张了12.46%。这确实，泰国也是一个全世界游客青睐的目的地。 嗯， 其中呢，中国仍然是泰国入境游最大的客源输出国。近半年的时间，到泰国去的中国游客人数达到593万。 嗯，将近接近他那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差不多。 那根据相关网站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南京、上海、北京、成都、天津、杭州、武汉、西安、广州、深圳等城市是今年上半年赴泰国游客的主要客源地。前往泰国旅游的男性游客占到主流，高达53%，比女性游客要高出6%。 这是为什么呢？ 嗯，可能有一些娱乐活动。那在游客年龄段分布方面呢，26到35岁的青年游客是赴泰国的主力军， 还是青年人多？ 他们还是很难抵挡节日诱惑的，最喜欢在他们的送干节的时候， 哎，就是有点狂欢的意思， 就这种泼水，感觉很爽。这样的节日出游人次占比将近要80%。 嗯， 年轻人当中啊， 这个很厉害了。 对， 据泰国旅游局方面介绍说呢，今年的水灯节期间，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啊，清迈举行的很多活动当中，万人放天灯啊，这样的活动， 想想多浪漫。 对，其中呢，这个泰北、清迈、清莱的水灯节，据说氛围是最浓厚的。 嗯， 再加上之前泰国旅游局在中国大力推介了泰北旅游项目，那么11月中旬呢，泰北将全面进入到旅游高峰期，像什么塔佩门啊、汽笛龙寺啊，还有清迈大学双龙寺、白庙、翠峰茶园，普遍受到中国游客的欢迎。事实上在这之前，我们真的有这个旅游的专家也提到过，说中国人一开始对泰北是不熟悉的。虽然泰北 像清迈和清莱，咱们之前咱有同事不是最喜欢去那儿了吗？还觉得那儿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目的地。 小众小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依然是这样。你要 看，相比普及肯定是， 对，你要跟南边他那海岛比，真的是人少多了。 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现在中国游客可能根据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比较性价比比较高，或者说自己可能更能有更好旅游体验的地方。 对，因为现在中国游客越来越倾向于深入体验当地文化嘛，所以这个节庆活动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能够集中体现民俗文化的一个时机。 原来不这样啊，原来确确实实原来就是走马观花，原来没有见过什么主题游的。 对， 对， 对， 现在就是对这个节日大家在这几年当中好像突然之间这个热情非常高， 所以有一个名词叫旅游加节庆。 对对对， 已经成为了很多旅行社在提供产品的时候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方面了。那从目前的旅游趋势和消费趋势来看，清迈深度游以及多地连线游还是比较受游客欢迎的。同时除了常规的跟团游和自由行之外，也有更多的游客把目光投向了定制游、精品小团还有婚纱旅拍这样的一些服务品类。所以呢，也希望是可以更加深度的去游览泰国。 说了半天你是去过的，到现在我对一个中国游客来讲， 太难， 我也是中国游客的一部分嘛。 嗯， 没有入境过泰国 啊，但其实还是值得去玩，尤其是海鲜真的是吃得很爽。 嗯，据说刚才提到的性价比这个东西， 我流口水了， 真的是非常 非常 重要哈。 对，体现得非常明显。 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有一种感受，在东南亚旅游的时候，有几个国家，有几个目的地，大家去了之后会发现，哎，这个荷包一下变得非常鼓， 就还是我上周说那个话，我就感觉自己财务自由了。 对对对对对， 有这样的幸福感。 这种其实对旅游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是， 对吧？特别是对于 不会缩手缩脚。 是，那刚才说到这个泰国旅游的事情呢，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泰国方面的另外一个消息。 嗯， 其实泰国的旅游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它有非常长足的一些它的改善哈，它的一些进步，比方说它旅游目的地的多样性、它的丰富程度、它的性价比。那么也有一些问题呢，可能一直困扰着游客，包括泰国当地的旅游目的地。 这些瑕疵我们相信是会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然后逐步的去弥补的。泰国方面也确实非常重视咱们的这个最大的客源输出国。那泰国呢，也把2019年，就是明年，定为泰中旅游文化年，也会举办一系列相关的活动，并且通过加强旅游安全和服务措施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消息。这是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玉他沙啊，在1号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媒体见面会啊，他在这个见面会上就说，泰国呢正在筹备一系列的大型的旅游活动来吸引中国游客，包括啊，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活动当中的主要内容，在曼谷市中心暹罗广场举办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还有普吉米其林美食节，包括有澜沧江湄公河文化旅游友谊车队泰国行等等，这些活动呢都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参加这些主题活动。 对，那国家旅游局局长于他沙他也自己要分析一下数据，说今年2018年的上半年赴泰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5%，但是第三季度同比下跌了9%，预计第四季度呢也将同比减少15%。他说了，上半年日均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就有4万到5万人次，而七月发生了这个普吉的沉船事故之后呢，中国游客的数量降到了日均2万人次。 这个还是很有影响的。七月份的这个沉船事故，还有九月份曼谷机场这个保安殴打游客事件呢，是伤害了游客感情，是游客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那么另外一点，国际旅游市场竞争也相当激烈。我们知道，除了泰国之外，中国的邻国当中还有越南，有日本， 有强劲的对手， 对，也有吸引大量的中国游客，对泰旅游呢造成一定影响。尽管如此呢，这位这个泰国的官员预测说，今年赴泰国的中国游客仍将超过1000万人次。刚才我们提到这个600多万人次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这个上升的趋势了。 是， 事实上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刚才我们说这个活动如果举办的好的话，吸引的可能会是大量的中国游客。 对，他自己也说呢，泰国也意识到了本国旅游业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服务的欠缺。那为了表明泰国欢迎中国游客的诚意，泰国正考虑免除落地签证费用，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事情。 这个老是过来过去的说，是吧？ 拉抽屉。 是。 同时呢，也将为中国游客提供填写入境卡的服务，以减少入境过程当中语言的障碍。这确实也是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对， 会需要排队等待的一个过程。 这是手续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安全方面。泰国呢？